第四点，我们介绍事物的变化之性。为什么要变化之性呢？事物的创新之性虽然实现简单，但效率不高，没有充分利用计算机资产 IO 和 CPU 的特性。那么以下理由呢，足以使我们考虑事物的变化之性。第一个，我们希望提高系统的推出量。一个事物有很多步骤组成，其中有些步骤涉及资产 IO， 有些涉及 CPU 处理。计算机中 CPU 处理和资产 IO 呢可以同时进行，利用二者的并行性，可以并发的执行多个事物，即一个事物在进行 IO 操作的同时，另一个事物在 CPU 上运行，这样系统的推出量及单位时间内执行的事务数就增加了，同时 CPU 和磁盘的利用率也提高了。